第一个事儿呢，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啊，所有的消费者的权益必须要得到保护，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。那第二个事儿呢，就是今天要停暖气了。那么今天呢，24时是正式停暖气，在这儿呢也是告诉大家哈，千万不要把这个暖气片当中的水给放出来。那么最近呢，也是从今天开始起啊，就稍微温度会有一些往下降，也起风了哈，所以说呢，这两天呢还是春捂秋冻，稍微裹紧点，别再感冒了。但是呢，今天这俩事儿呢，都不是咱们的要详细说的主题。那么我们今天要说什么呢？3月15号呢，其实离我们的春晚过去呢，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了，是吧？那么距离下一次春晚呢，还有300多天哈。所以说呢，不知道在今年春晚上出现的哪些歌曲，有哪些进到您的心里，或者说还在您的手机歌单当中呢？我们都知道哈，每年的春晚舞台上都会出现一些很好听的歌，有些呢是已经发行了很久，因为呢特别好听，脍炙人口，大家都喜欢，所以说哎登上了春晚。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因为登上春晚而被大家熟知，进而呢被朋友们喜欢。那么呢在这些歌曲当中，往往呢被大家喜欢的理由当中呢，除了节奏、旋律，还有就是什么呢？歌词。那歌词呢有很多方面，第一个呢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很简单很开心。第二个就是什么呢？扎心的那些歌词。所以说呢，一唱出来就能戳到年轻人的痛点，还有老年人的泪点。所以说呢，今天我们就在流行 ING 板块当中呢，来跟大家聊的就是春晚的那些扎心歌曲。如果说泪点低的朋友，纸巾伺候哈。好吧，欢迎大家呢通过几种方式来找到我。新浪微博找英小超，英雄的英，大小的小，超人的超，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，就是我们了。 Hip-Hop 现在最流行，摇滚现在最流行，电子现在最流行，好歌现在最流行，流行 ING。 在2017年的春晚之上呢，有两个人的出现吸引了无数少女的目光，那就是胡歌和王凯，是吧？他们俩呢在舞台上演绎了一首《在此刻》。那么这首歌呢原本也是电视剧《少帅》的主题曲，原唱呢是韩磊。不过呢，胡歌和王凯演唱的是经过重新填词的版本，整体改动呢还行，不是太大，只是把一首关于爱情的歌呢变成了一首怀念青春的这样大爱的歌曲。那么这个节目呢可以算是老少皆宜哈。那么当初呢电视剧《少帅》开播的时候呢，收视率还是不错的，主要观众群体呢就是父母那一代人哈，他们的歌曲还是很熟悉的。而年轻一代呢，或许对于这首歌不熟悉，但是对这俩演唱者熟啊，是吧？相信呢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当中有很多就是胡歌跟王凯的迷弟迷妹哈。好吧，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分享的是胡歌和王凯演唱的《在此刻》。 不曾想过未来的某个美丽日落，清醒的你会念起我，让风华都记得我们经历的坎坷。让青春相伴引领你我，我相信心中的阳光永不会褪色。永恒的情在时空穿梭，越是风雨越是心手紧握，爱像 长久，越是恋恋不舍，爱相拥在此刻，在此刻。 浓情化作一杯酒，敬我的亲人和朋友。 在此刻，声声祝福涌上心头，愿天下父母健康长寿。 岁月长河，冬去的浪漫还是长歌，让青春相伴引领你我。我相信心中的阳光永不会褪色，永恒的心在时空穿梭，越是风雨越是心手紧握，爱相 在此刻，来自胡歌和王凯在2017年央视春晚舞台上的演绎哈。杨绵绵说了，记得当时我妈说王凯的声音一出来，哇，他就酥了，瞬间感觉情敌太多。莫叶一说了，王凯的低音炮真是块宝哈，经过跨界歌王的历练显得更加成熟了，高音也不赖，而且呢高音都是实打实的真音，所以说显得特别浑厚，中气十足，听得让人特感动。初音酒杯也说了哈，2017年的春节呢，我正备战高考，那一年除了春晚的几首歌，其他的歌真心听的不多，主要也是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听这些新歌。那么这一首在此刻呢，是我听的最多的，怀念去年拼命努力的自己，以后呢要继续加油。我老爸也说了，他也特别喜欢这首歌曲。好吧，我们把时间呢往前再倒一年，在2016年的时候呢，也出现了一首感动无数人的翻唱歌曲，就是呢杨洋和童铁心共同演唱的《父子》这首歌。那么这两个人呢，虽然不是真正的父子，但是呢在舞台上的默契可以说是十足，把这种父子间的非常微妙的情感可以说是娓娓道来，感动了很多的这个观众跟听众哈。不过呢这首歌的原唱呢还真是一对父子，这个歌曲的创作者呢是崔恕，也是演唱者之一。当初呢他成为这个人父之后呢，对父辈的这样的感情就有了更深的理解，于是呢就创作了这首歌，并且呢也是邀请自己的父亲崔荣和自己共同演唱的。因为父子俩呢都是不善言谈的人，所以说他就希望通过这首歌呢向父亲来表达感谢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来自杨洋和童铁心合唱版的这一首《父子》。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，我就是一粒种子，你宽大的树荫把我守护，我每天眺望你的高度， 等到有一天你慢慢长大，也许我的枝干早已干枯，无论你的繁华蔓延何处，不要忘记脚下那片泥土。 我知道你的心，明白你的付出，却忘了如何跟你相处。 我们都不善表露，可心里全都清楚，这就是血脉相传的定数。我心里有满满的爱，可是说不出，只能望着你远去的脚步，给你我的祝福。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，可是说不出，你是世间唯一的男人，让我牵肠挂肚。我知道你一直默默关注，无论我光荣或屈辱， 无论成功失败都别太在乎，要懂得忍让，学会知足。我心里有满满的爱，可是说不出，只能望着你远去的脚步，给你我的祝福。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，可是说不出，你是世间唯一的男人，让我牵肠挂肚。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，可是说不出，只能望着你远去的脚步，给你我的祝福。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，可是说不出，你是世间唯一的男人，让我牵肠挂肚。 我害怕有一天自己苍老，成为你的包袱。 我会在你身旁把你搀扶，就像当初你带着我走出人生低谷。 父子来自杨洋和童铁心的演绎。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，我是殷超。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春晚当中的那些扎心歌曲哈，欢迎大家呢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，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，一起来互动聊天。甲乙丙丁不是我在微博上留言了哈，他说王凯杨洋在2018年春晚合唱的我的春晚我的年，一年又一年，一天又一天，从黑白到高清，从儿童到少年，时间快马加鞭，我们不停的追赶。有时候会想，为什么我们越长大越会觉得年味淡了呢？小时候年是心底最最热闹欣喜的期盼，所有的愿望呢都能在那一天实现，好吃的糖果，漂亮的新衣，快乐是如此简单。而长大后的日子呢，却感觉都是在重复，时光在流逝，而你还没变成自己满意的模样。最近呢，爸妈有些开始依赖我了，以前呢会和我说着争辩，现在呢会听我说，甚至呢有些小心翼翼，觉得幸福的同时也觉得肩头多了很多很多的责任哈。希望时光慢点走，很害怕自己成长的速度赶不上父母老去的速度。哎呀，单曲循环着流泪了。在我的印象当中呢，2014年的春晚呢出现了很多的金曲，那年的春晚的开场曲呢就是李玟的一首歌，很经典的想你的365天。那么这首歌呢也算是李玟的一个代表作了哈，收录在她1998年发行的专辑碰碰看爱情当中。那么同时呢也是当年的动画电影宝莲灯的主题曲，相信呢看过这部影片的朋友岁数都应该不小了吧。当然了，这首歌呢登上春晚的时候呢，词作者巫玉康同样的对歌曲的内容也进行了一个修改，把爱情呢改成了家庭温暖的爱，让父母辈的人看的呢也是津津有味哈。 那么呢，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由李玟、张靓颖、沙宝亮和林志炫四个人合唱的春晚版本的《想你的365天》。 Please. 想你的365天来自李文哈，易先生说了，想你的365天那闰年怎么办？嘿，这来捣乱的是吧？奶果酱说了，宝莲灯真的是国产良心制作了哈，集合了多少大师的心血，在那之后呢，十多年都没能再看到喜爱的动画电影了。那么最近几年呢，我觉得还是有两个电影还是不错的哈，大鱼海棠、大护法，我觉得都还值得一看哈。陈明武也说了，带着三个月大的孩子一块儿听，让他感受一下爸爸的童年，哈哈，真有爱哈。可乐妞也留言说了，时间都去哪儿了，他说每一次听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，总忍不住要落泪，想为什么时间过得那么快，看到爸爸妈妈头上的几根白发感觉特别的心酸，他们变老了，能够陪伴我的时光在一点点的减少，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多一些陪伴，好好疼爱这两个老小孩。那么可乐妞提到的这一首歌呢，真的是很经典，那就是在2014年可以说是最火的一首歌，来自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。王铮亮的故事呢也很丰富，那么时间关系我们先来听歌，在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说王铮亮的故事。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，今儿我们的主题是春晚里的那些扎心歌曲。新浪微博英小超，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，一起来互动吧。 门前老树长新芽，院里枯木又开花，半生存了好多花，藏进了满头白发。记忆中的小脚丫，肉嘟嘟的小嘴巴，一生把爱交给他，只为那一声爸妈。时间都去哪儿了？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，生儿养女一辈子，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，时间都去哪儿了？还没好好看看你，眼睛就花了，柴米油盐半辈子，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。 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，美潮 Maco。 来自杭州的丝绸，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丝，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，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舞，被端上北京的餐桌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。达坂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，德黑兰的油井带起了草原天路车流的速度，穿过辽远疆土，跨越万里海域，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。资源共享，合作交流，一带一路互利共赢。 三月踏进北海边，春 到春意流如烟，我听你唱惊喜，终于下车闲谈，红杏枝头春意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沙眼，夹子上头捋一圈，长亭外古道边，风骚碧连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微光过半耳边。 87.6， 来关注天气。今天白天多云转晴，北风风力较大，阵风可达7级左右，局部地区伴有扬沙，风干物燥，请大家注意防风和补水润燥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转晴，局部地区有扬沙，偏北风4-5级转2-3级，最高气温12摄氏度，最小降水湿度15%。今天夜间晴见多云，偏北风2级，最低气温-1摄氏度，最大降水湿度60%。天气预报为你们播完了。感谢您的收听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。 我在长城，今天天气很好，万里无云。我在西湖，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。我在山西，我在河南，我在台湾，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。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，用声音做脚步，讲述你的故事，用音乐做美食，犒劳我们的心灵。我是殷超，2018年每天中午11点，北京文艺广播，好歌会说话，让我们换个姿势，听歌说故事。 Hip-hop 现在最流行，摇滚现在最流行，电子现在最流行，好歌现在最流行，流行 ING。 11:32，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，我是殷超。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春晚当中的那些扎心歌曲哈。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来互动，或者说是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。刚才呢，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，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王铮亮在2014年春晚唱的特别火的一首歌《时间都去哪儿了》哈。那么当时呢，王铮亮在舞台上是自弹自唱的这首歌，歌词呢很朴实细腻，深情很震撼哈，触动了很多这个观众的心。后来呢，新闻上两次哈专门设计的重要环节再度推荐了这首歌，让这首歌呢就成为2014年的一个爆款。那么记得那时候呢，大大小小的这个歌唱比赛啊，文艺演出当中呢，都能听到这歌的旋律。不过呢，很多人对于这首歌的认识可能并不多。虽然说呢，它多次被收录在王铮亮的各种专辑当中，但是呢，歌曲的创作者其实不是他，而是董冬冬和陈曦。当初呢，陈曦是给他的妈妈过生日，看到妈妈柴米油盐半辈子，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，这种对于时间不知不觉流逝的感触呢，让他一气呵成写出了歌词。情感来源于真实的生活，那自然就很能扎到人心了哈。那么呢，在这首歌之后呢，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的呢是黄渤带着他的一首歌曲《我的要求不算高》登上了春晚哈。这个歌呢算是一个当年的全新的作品，那么在春晚之后呢也是引起了很大的共鸣。但是呢，让人记忆深刻的，我不知道大家跟我的点一样不一样哈，我记得当初黄渤呢好像是在一个传送带上，就也就相当于我们的跑步机上，边从走后来到跑来去唱完了这首歌曲。然后呢，可能当时我们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很有创新点，很有创意哈，这个形式。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，就是在你慢跑或者说在跑步机上的时候，你边跑边唱歌试试看，其实是相当累的。后来呢，我试了一次才由衷的发现真的是很不容易哈。这个黄渤当时呢是在舞台上穿着一身蓝色的服装在唱的这个歌哈，这歌词呢写得特别有意思。我能挣钱还有时间，这样的日子好悠闲，养老生病不差钱，这就是我的中国梦，它很简单也很容易懂。不过呢，当时很多这个观众的目光呢都是在 被黄渤的这身衣服给吸引了哈。那件衣服呢和某个奢侈品牌的服装非常像，网友呢就调侃当时的黄渤说他是在毁名牌哈，把这个奢侈品穿出了工装的味道。看来腿长啊还是很有必要的哈，看人家卖家秀这个大长腿模特穿出来效果就很时尚，结果换了黄渤呢给人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哈。好吧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黄渤的这首《我的要求不算高》。黄渤，我的要求不算高。我记得有一年他在这个金马奖上得奖的那一年的时候，他发表感言就说，有的人是偶像派，有的人是实力派，他说自己就是体力派哈。不过确实呢，就从这首歌来看的话，真的是相当辛苦。但是呢，也前两天我也是看到了一个酒的一个广告哈，我觉得说的也挺好的，最崎岖的路才是捷径。所以说让我们勇敢地面对生活当中的所有的坎坷哈。我们来说回这个我们的主题，在同样是2014年的时候呢，还有一首歌登上了春晚的舞台，就是霍尊演唱的《卷珠帘》。这个歌呢，昨天在排歌的时候我还跟这个导播老师在沟通，我说啊，你看这个《卷珠帘》这个歌哈，这个歌名，如果说这个不加儿化音的话，听起来相当这个有感觉有意境，但是呢一加儿化就好像就咚就下来了，卷珠帘儿，听起来好像是吧，像是一道菜名似的啊，开玩笑了。那么这首歌呢，第一次出现是在综艺节目《中国好歌曲》当中，第一次发行呢就深受大家的喜爱，后来呢是被送上了春晚的舞台。别看这是一首中国风的歌曲，其实呢 霍尊最初他的原创是想写一首爱尔兰风格的曲子，因为当时呢他看了一部北欧的动画片来了灵感，没想到创作完之后发现还是更偏向中国风哈。那么这首歌呢一播出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，有年轻人也有中老年人，大家对这首歌呢都很喜爱。歌曲的这个编曲彭飞呢之前也说了，通常太正的五声音阶啊都免不了听起来土土的，再加上这个霍尊的唱法呢可能听感上会过于接近民间戏曲，但是呢卷珠帘这样半洋不土的风格反倒受到了更多年轻听众的欢迎，同时呢也让一些年纪偏大的传统中国听众也能听得懂。但是呢恰恰是这样一个所谓的平价的半洋不土的歌，我觉得呢是非常的好听的，一起来分享吧。 谁在烟云处轻声？ 沈珠莲来自霍尊的演绎。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。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春晚当中的那些扎心歌曲哈。新浪微博找英小超，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，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。如果说要是想在歌手当中挑几个春晚的常客啊，很多人都会觉得李健、秋裤男神一定是其中之一。那么自从当初王菲唱了她的传奇，李健或者说是他的作品呢，就开始常常登上这个舞台。给人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2013年他和孙俪一起演唱的《风吹麦浪》。很多人呢喜欢听这歌，也有很多人呢喜欢唱。其中呢有一个方面，就是因为它的旋律很简单，而且给人的感觉呢特别爽。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延庆，就是主持人去那儿搞活动哈，就是呢需要大家一起去骑行，正好呢是夏天，正好呢那一天这个阳光又不是那么的这个炙热哈，我们呢在这个树林当中骑车，就听着歌，听这个李健的《风吹麦浪》啊，就觉得特别的这个舒服哈，再加上当时那个风，反正记忆挺深的。那么呢李健对于旋律这事儿呢，自己他也说过，他说因为他跟孙俪刚开始合作的时候呢不是挺熟，因为不是一个这个圈里嘛，这个孙俪是演员，但是呢李健也不知道他唱歌怎么样哈。后来定好合唱这个风吹麦浪之后呢，李健就放心了，说风吹麦浪呢难度不高，他唱还挺合适的。而另外一个方面呢，就是歌曲内容比较扎心了。这首歌呢想表达的是远离城市的喧嚣，感受风吹麦浪的闲适。对于很多在城市中生活奋斗的人来说，闲适安逸的田园生活可能才是发自内心的真实向往哈。好吧，一起来分享这首李健和孙俪的版本《风吹麦浪》。 想你。 孙俪和李健合唱的版本《风吹麦浪》哈。异次元在微信上给我们留言了，说基本上都是80后，宝莲灯救妈妈，小龙人找妈妈，满满的回忆啊，好像听起来也都是妈妈的回忆哈。后来他又跟了一条说，筷子兄弟也有一首歌唱父亲，触动人心，感触良多。没错，他们的这首歌呢也很扎心哈。广仔说了，虽然说这些年很少看春晚了，但是有些春晚歌曲还是留意的哈。他说我不想感慨时间都去哪儿了，因为呢我还没结婚，孩子都没有，无处感慨。唯一感慨的是98年听了王菲那英的相约酒吧，18年呢又听了他们合唱的岁月，20年呢一晃一切恍如隔日，哈哈。石浪说了哈，他说我猜我爸对霍尊呢没啥印象，但是呢我知道他一定知道霍尊他爸爸火风，毕竟当年大花轿就是他唱的。确实哈，父子两代歌手。ZQ 说了哈，风吹麦浪居然是2013年春晚的节目，都5年过去了，好快啊。记得当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在想李健是谁啊，如今呢早已沉迷于李健的声音无法自拔。不过呢孙俪算是我和妈妈的共同话题了，每次她的剧一播我跟我妈就一起追耶。从小爱扎马尾辫说了，每一次听娘娘唱歌都忍不住要跟着她换气儿，我是不是中毒了？我觉得中的还不轻哈。CBD 绿草也说了，孙俪唱的也不错，虽然说不是专业的歌手，吸气声音也很大，但是呢声音真的挺好听的。每年春晚舞台上呢都会有一些关于亲情的歌曲，其中一些呢不乏一些这种金曲好歌哈，比如说在2015年的时候莫文蔚演唱的《当你老了》，歌曲一出呢就引起了无数人的共鸣。那么这首歌的原唱呢是独立音乐人赵赵，歌曲的作曲呢也是他，创作灵感呢也源于对于母亲的感情。那么呢之前我也采访过赵赵，也问过他这方面的事儿哈，他也觉得其实呢创作这歌呢就是来源于生活哈，没有太复杂的旋律，因为他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怎么主机哈，里面装的全部都是他自己的这个创作灵感的作品。他有时候就是说真的需要去这个灵感太多了需要去整理哈。他也说做这个音乐已经好多年了，但是呢很少给母亲唱过歌。他呢也是偶然一次读到了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歌 When You Are Old 时，他突然就想起了自己的妈妈在窗户下灯光昏黄的模样，有感而发，很快就写成了这首歌。那么歌词呢就直接是使用了叶芝的诗作。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这首由莫文蔚演唱的《当你老了》。 时辰，爱慕。 真希望这首歌是唱给你的。 当你老了，来自莫文蔚的演绎。鱼汤面说了，记得那一年春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，正在给爷爷奶奶捶背捏肩，身上的肉好少啊。听说爷爷年轻时呢就是一个暴脾气，前几年的奶奶身体不好，爷爷都是扶着拖着奶奶上楼梯，把爷爷给吓坏了。从那时候呢开始，现在可是奶奶说什么是什么，爷爷绝对不会顶嘴。突然觉得这就是爱情。小花痴也说了，提到这首歌呢，不得不提到翻译家袁可嘉先生。网上对于这首歌的介绍，作词一栏写的都是叶芝，但实际上赵赵是以袁可嘉先生的译作为基础进行修改的，大部分歌词呢都是直接用的译作。雅雅之音也说了，特别喜欢《当你老了》《时间去哪儿》的这一类歌曲，歌词特别的生活化，显得亲切，同时还能够打动人。好吧，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。还有很多留言和甚至内容啊、歌曲啊，还没有来得及跟大家分享哈。那么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收听，我是英超，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。那么在今晚十点钟，今晚我们说电影，为大家带来的是漫威漫画《蚁人》这样改编的动画电影，那个科幻电影哈。好吧，喜欢的朋友可以在今晚来锁定十点钟876继续来收听，我是英超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。 跑遍北京城又回来了， 叨叨啥？这不是没错过优惠吗？ 999一平米，含实木家具，还送家电，80平8万，太划算，你非得再看看。 我不是怕主材不环保，怕工艺不达标，怕增项满天飞吗？ 这回比完啦，打脸不？ 400-606-8866，装修就找全包员。 你别一说不过我就打岔。 400-606-8866，家装就要全包员。 这老头子。 想见店内活动，正在找装修，来全包园看看再决定。 什么包园？ 999元每平米，9套样板间，风格全了。 全什么园？ 80平米8万元，家具、电器、灯具、窗帘一价包了。 全包什么？ 999每平米，全屋实木家具，还送家电好几件，世家梦圆了。 999元实木还送家电， 店庆狂欢月，更多超级优惠，拨打400-606-88。